看过两部电影的朋友应该对这首配乐印象都比较深了。那下面的这首呢，出自电影《为奴十二载》，这又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提名作品呢。乐评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音乐实际上就已经可以让你哭泣，如果你有勇气连看两次《为奴十二载》，在某种程度上，当你听到前几个音符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急速崩塌。汉斯季默曾主持创作了2013年的《超人》《钢铁之躯》以及克里斯托夫·诺兰执导的《蝙蝠侠》三部曲。在创造了一个属于超级英雄的电影音乐旅派之后，这位作曲家表示自己几乎已经被燃烧殆尽了。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之后，他曾经宣布再也不为超级英雄电影配乐了。而《蝙蝠侠：黑暗骑士》当中，他做的配乐真正的把承受黑暗的英雄内心的复杂呈现了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感觉一下这个无法出现在光明当中的英雄是如何变化的。 上面的这段音乐是电影《超人钢铁之躯》的配乐。这部作品呢，在汉斯季默众多的作品当中，知名度确实是一般，但是呢，这部作品却是超级英雄系列当中不可小觑的一首。这个配乐恢宏雄壮，波澜起伏，既有超人飞翔在天际时的伟大气质，也有呢回忆过去时的情感变化。这首作品成功的把整部电影的恢宏画面展现了出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盗梦空间》的主题曲《时间》。这部电影的配乐可以说是汉斯季默的巅峰之作了。一部作品当中出现了多少经典的作品，伴随着这首旋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